激扬，祈求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树花落在你眼里， 歌曲《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》是最许飞的典型释放，贯穿始终的琴香依托着依旧清新安静的曲风，伴随着许飞清澈无比的嗓音，轻快流转的旋律，率真动情的歌词，淡淡的吟唱一个充满美好希望的浪漫桥段，一起来听到《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》。 是放肆温柔不止无数眼眶，总被回忆弄湿伤口来回穿行，城市一直写难曾的文字，在寂寞的夜里，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， 只是我说 时间清楚，看云淡风轻，看云淡风轻。 不散不见，用内敛而又细腻的情景来剖析对离合变迁的解析，整首歌曲弥漫着告别的氛围，但并不伤感，离开是为了更好的遇见。一起来听到不散不见。 我想亲口说再见，你的口味还在这，在开始之前句点后面存活在我里面，不散不见。你是我世界起点，我是你荆棘冠冕，把愉快间揉成一圈，来不及告别，来不及再见。消失之前，记忆背面存活在我里面，不散不见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袁娅维《开往春天的地铁》。 最后一眼，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。这里不是我的世界。我等了一天一夜，能开往春天的地铁。

我爱你，倾听花开的声音。 You were on the phone. Hey, babe,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? Hey, babe, I'm sorry, I can't hear you too well. You're gonna have to speak a little closer to the phone, okay, babe?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?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。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 dream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蔡淳佳2017年全新创作大碟首播同名主打《我是我》在4月25号首发。唱出新时代都市女性的坚韧和洒脱，从昔日温暖疗伤的代言人转变成了当下个性创作才女。蔡淳佳的蜕变在新歌《我是我》当中更加的表露无遗，一起来听到来自蔡淳佳《我是我》。 改过就算泪水干涸，双手也可以紧握，我用倔强去回应所有颜色。你说我自己选择坚韧随和，那都是我。哦哦，情绪我自己掌握，冷酷火热也都是我。我不要再沉默，沉默，沉默。 双手也可以紧握，我用倔强去回应所有颜色。 宁愿我自己选择。

善良的心。